兰西格来的真不怎么早，他们到的时候，中草堂、霸气雄图、加王朝这些老对手全都已经来人了。兰河左右看了看，普通角色当然难有几个认识的，但带队的这种都是工会核心，像他们这种老成员就难得不认识了。虽然是经常会打杀的竞争对手，但现在搞网游这块的也有点职业选手那种场上对手场下朋友的职业精神。抢 boss 的时候大家不留情，但这还没开打呢，凑堆说说话也没啥新鲜的。蓝河看到那几家带队的就在那围着嘀咕呢，也是凑上去打招呼。 哦，蓝乔啊，好久不见你啊。 这一堆里的几位纷纷向他打着招呼。蓝河现在不太带队打 boss， 那和其他工会打到交道就会少了点，自然容易好久不见。 嗯嗯， 蓝河应着声，当然这个也没有必要解释，直接切主题。 这边是怎么意思啊？贺武道就开杀了，现在被困着，看来也是骑虎难下，走也走不开，不杀呢就是被 boss 杀，悲剧啊。 这几位观察之后得出的是这么一个结论。 哦， 蓝河应了声，但他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这个不对劲儿很快也被中草堂的千日红说出来。 今儿来的工会可够多的，看起来得费点劲儿。 是的，来的工会有点多，贺武、岳云、昭华、一展天下，这样的工会在抢 boss 的时候一下子跑来了四家，这还是比较少见的。虽然不觉得这些工会是威胁，但现在一下子多出来四家，他们这边大工会也有数家，大家都是各自为战的话，这样的局面是最让人心烦的。什么时候投入战斗，切入点很不好找，所有人都希望最后动手捡便宜，但 boss 的生命又不等人，谁会先沉不住气插手抢夺呢？这个话题他们就不会讨论了，这是接下来大家竞争会用到的手段，哪有一起商量我们这场架该怎么打的。贺武那边打成一团， boss 又是个身形不显的家伙，不过海上夜归人干裂的形象还是有点明显的。蓝河很容易找到了目标，点击看了下血量，已经下去不少了，左右再看看，各家工会都有点蓄势待发的意味了。原本扎堆的一帮带队的在蓝河过来聊了几句后，就已经各自散回自家方阵了，各家开始互相提防着，同时又盘算着该如何发起冲击。与此同时，蓝河开始收到消息，就是这帮带队核心来的，霸气雄图的说咱们联手先把中草堂的拧了，中草堂的说刚加王朝来消息让我和他联手对付你，哥们儿不待见这种行为，咱们联手搞他。然后加王朝又来消息说，兄弟搭把手吧，咱一起先把霸气雄图干了。又来了，蓝河看着这如此种种，那种心力憔悴的感觉又上来了，他现在就是不想参与这种虚与委蛇、尔虞我诈的斗争，但一带队来抢 boss 却是无可避免的要摊上这种事儿，尤其是这种表面平静、斗争尚未开始的情况，真要一来就已经打成一团，那倒不用怎么烦心了。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蓝河现在是真烦这些个东西啊，也懒得分析这些信息中找什么可趁之机，到最后就是不负责任的一律答应了。终于 boss 的血量掉到了只剩四分之一了，正常情况下这种时候差不多已经可以出手了，但这次各大工会都挺沉得住气，他们想把这机会留给那边的岳云、昭华、一展天下什么的，由得他们先去动手。谁也没想到，谁也没想到，这几家小战队、小工会的居然比他们这些大工会还沉得住气， 看着生命都掉到这阶段了，居然还故作冷静不动手。 靠，小工会就是小工会，抢过野兔 boss 吗？有常识吗？ 大工会这边还有人吐槽呢。其实岳云昭华一展天下，在一般人眼里哪里算是小工会啊，但放到他们眼里自然而然就成了小工会。至于那些玩家自己折腾的几十人几百人的工会，靠，那也算工会？小工会的沉稳举动让几家大工会做辣了。难道他们去动让小工会后发制人揍他们屁股？不行，这太没面子了，继续坚持。大工会们继续不动，继续看着 boss 的生命下降着。看到小工会那边还没动静，就有些想派人冲过去提醒他们一声，喂，再不开打，这 boss 大家可都捞不着啊。 boss 血量从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再到六分之一，不动不动还是不动。小工会不动如山，大工会如坐针毡。终于有人有些醒悟过来了，有我们在，他们哪里敢动啊？是啊，他们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到了，所以被吓住了。有人正这样认为呢，那三家小工会突然动了。刚这样想的人觉得像是被打了脸，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三家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雷霆万钧，角色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就朝着鹤舞工会扑上去。对，这就对了，打吧，杀吧，激烈点，然后再让我们来清理你们。大工会们满意了，这时候也开始暗中调配人手，准备随时动手了。接管 boss， 攻击其他意图接管 boss 的工会，防着其他会给他们捣乱的工会。要做的工作很多呀，不一一分派好了怎么行？结果就在这时，大家又发现一点不对了。是的，非常不对。三家工会齐扑上去了，这海上夜归人干裂的血量怎么反倒越掉越快了？七分之一，八分之一，九分之一，暴走了。靠，你们这些家伙，你们应该先把鹤舞工会的人先清了，再伺机接管 boss， 哪有你们这么迫不及待就抢的？这种阶段了，仇恨能拉过来吗？这样打法，鹤舞的人没死完， boss 也要先倒了呀。鹤舞团队的人占了那么大的输出比例，这 boss 的归属绝对是他们的呀，你们这帮白痴猪会不会抢 boss 啊？大工会怒了，没想到这些小工会的家伙居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连忙准备动手，准备给这些不会抢 boss 的小工会好好上一课。但是迟了，没等他们齐扑到跟前，系统先出了公告，鹤舞工会击杀海上夜归人干裂。 靠，这些白痴啊！ 大工会的人全然都没想到最后居然会是这样个局面，一个个气得半死。不过还好，只是个六十级的野兔 boss， 大家心情还是可以容易消化的。这个时候大工会真是想看看那三家白痴的表情，你们这是抢 boss 吗？你们这是给鹤舞工会助攻去了？你们这群呆鸟，现在都知道了吧？都傻眼了吧？大工会的人倒是没想着用武力来宣泄一下，他们觉得那三家小工会此时一定是欲哭无泪，悔恨交加，撞墙的心情怎么也挡不住。谁知道 boss 一倒，公告一出，人那边立即就停手了，三家工会的人退出，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就带着队走了。然后是鹤舞工会，已经清理完了战场，欢声笑语的也就这么从大工会面前走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公会的诸位突然有点觉得不对了，几个带头核心又聚到一起开小会了，望着已经离开的四家公会团队的身影，这四家怎么走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家一样啊？ 喂，贺武的人好像没死多少啊， 有人说着。 这怎么回事啊？ 那三家完全没有攻击贺武的人？难道他们上来就集中打 BOSS， 想这样把 BOSS 抢走，有没有这么没常识啊？ 蓝河没有发表看法，他还在盯着那些渐走渐远的家伙。他突然看到那些角色当中有一个古怪的家伙，头重脚轻的模样，走在队伍当中，周围簇拥着不少人。那人头顶的 ID 蓝河有点看不清了，但他忽然就有了某种预感，他连忙让自己的蓝桥春雪朝前奔出去了，迅速跑近了一些，于是他看清了那人头顶的 ID， 和他那糟糕的预感非常吻合。君莫笑。 蓝桥， 几大公会的几位有些奇怪地望着蓝桥春雪突然朝前奔出去了一截，又突然停住的举动，然后看着他缓缓地走了回来。 那帮家伙，他们真的是在助攻， 蓝河说。 什么？ 他们联手了，明白吗？他们四家就是一家，贺武主杀，其他三家在最后关头出手，不是为了抢 BOSS， 是为了加快击倒 BOSS， 我们被他们给耍了， 蓝河说道。众人都无语了，但却又不得不承认蓝河说的实在大有可能，不然这样上去只顾打 BOSS 不顾亲人，真的太没常识了。虽然他们把这些公会小公会小公会的叫着，但是他们真的是小公会吗？当然不是，他们也是职业战队的下属公会，也是有着和他们一样的目标和努力方向的，他们怎么会连这种常识都没有？他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错的是大公会们，他们实在太轻敌了，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正视过这些对手，倒是把身边几家怎么对付盘算了个遍，结果呢，他们的盘算落空了。四家小公会在他们的围观中华丽地干掉 BOSS， 低调走人。